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你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暖场歌为大家请出的是李荣浩打雷的这首《不将就》。大家应该看过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对于这首歌就不陌生了，来自香港的作词人黄伟文。我很喜欢李荣浩用他这种很独特的声线给我们演绎出的一种不将就的声线，真的太让人着迷了。而且你听着这首歌，你会想到那句话，如果世界上曾有那个人出现，其他的人就都会变成将就。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当中那个男女主人公一爱等七年吗？ 是错过又重逢， 总有相守。 也是这首歌让我想起来周末看到过的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位父亲，他对别人讲起自己的女儿时这样说，他说他不应该为父母亲来结婚啊，也不应该在外面听一些风言风语，听多了就想要结婚了，他应该想着和自己喜欢的人白头偕老的去结婚，昂首挺胸的，要特别硬气的，是那种憧憬的，好像赢了一样。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我也是一个有女儿的人哈。这是电影《胜者为王》，剩下的胜。其实就影片质量而说，这个电影本身并不能算作是一个什么佳片，但是电影里的这段话真的是听上去是不是让我们特别的动容，这是道出了父亲对女儿那种最深切的爱意。很多时候我们说算了吧，将就一下好了，但是偏偏有的事情就是不能将就。你知道将就是什么？它的起因就是无奈和放弃，对吧？所以将就的结果也就只能是遗憾和可惜。所以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话题当中，下载听听 FM，在首页下面的应该是点击广播这一栏，稍等啊，我帮大家看一下，在首页当中最下面有一个广播，一共四格，第一个是首页，第二个是广播，第三个是互动，第四个是我的，对吧？你点击一下广播，然后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就有一个广播聊天室在中间的位置，你再点击一下参与互动，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聊天室当中。说一说你觉得最不能将就的事情是什么，以及那些因为将就起来所有的遗憾。往事不回头，未来不将就。 You see it, yeah, you know it, yeah, it's summer vibe, nobody cry. You hear it, yeah, you feel it, yeah, it's dark outside, let's have some fun tonight. Purple rainy late night party, someone's going to the place I've never been. Magic flowing, dog don't do itYeah, you're thinking peach. Get your point, you know it right. Stand on your side. Do do do do do do. Think of your plan and count to ten. Try to understand. Yeah, yeah. Butterfly, late night party. Someone's going to the place I've never been. Magic flowing, have to say it. Mommy loves ya, mommy loves ya. Butterfly, late night party. Someone's going to the place I've never been. Magic. it going, have to say it. Mommy loves ya, mommy loves ya. 怎么样，这一杯白桃气泡水是不是很清爽？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种属于青春校园的那一种不将就在里面，对吗？来自于年轻的唱作人 Vicky 萱萱联手张天翼，共同把这样一种哎呀已经过去的夏日哈，一份夏日的清凉带给大家。他们真的都相当的年轻，张天翼是2001年的啊，这个萱萱是一位05后，现在还是一名15岁的初中生。大家一定还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强力推荐过由他自己创作、由他自己来编配所有歌曲内容的 SHE She， 对吗？现在学生也已经放假了哈，我同事讲现在大概下午3-4点钟走在路上都觉得畅快了很多，因为没有那么多要去接送的家长朋友了。那么对于一些孩子的事情，很多人我知道是不能将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放宽心。这首歌我们来听张玉为你带来《亲亲》。 那一年顶楼加盖的阁楼，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18岁的我。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什么同时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第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亲亲，轻轻闭着眼睛，是你故事里说不定 之前有多少梁静茹的种粉呢？举个手我看一下，还记得这首歌吗？是另一种青春模样的《亲亲》。在2006年的时候，静茹用她很纯净的声线给我们带来了这首《亲亲》。 而在去年的时候，张宇用改编的形式重新诠释了这首歌，很复古的声音对吧，而且加入了很多爵士元素的编曲，我觉得很意外，但是呢你细细品一下也很契合这首小甜歌的那种内核。我觉得这样的亲亲好像就是在酸甜之外给了我们一种更加温柔的感觉，你只要闭着眼睛就好了，这里的不将就我觉得是放不下令人的那份心动，令我们的一份心动。这个星期六就是七夕了，有朋友在聊天室里跟我讲说想要给爱人买束花，但是被爱人批评说浪费钱啊，是这位星果。对，我说过，其实很多时候女人她说她的，你买你的就对了，缺不缺是她的事情，但是给不给就是你的事儿了，对吗？很多事情呢你不要问她喜不喜欢，有了就都喜欢了，你说呢？更何况在像花这样一件代表了非常浪漫的物件的面前，没有女子是不喜欢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时间请慢一点，再等一等我，是对是错已经不相关了，世界那么辽阔，看不透的银河，遇见你不能错过。 时间请慢一点，再等一等我，是对是错已经不重要了，时间那么辽阔，想了解的更多，遇见你不能错过。相信这是今生最美的等待。哦哦 永远。 2012说了，这歌好听，比买花还管用。买花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形式，最终是要表达你的心意的。我们终其一生其实不仅是要找一个懂得呵护我们的人，还需要怎么讲，对方陪我们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对，就那么漫长的时间里，你是不能将就下去的，对吗？你可以细问一下自己，真的可以吗？所以你不能将就的事情在生活当中是什么？秦未了说，最不能将就的是不合脚的鞋。北京青春派说是衣服不合身。 Mr. 梁讲，不涉及原则的问题其实没啥是不能将就的。特别好，看来你的原则是不是也是特别少。向着阳光说，家里必须干干净净的，这样我的心里才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宝姐姐每天看着闺女洗手刷牙，绝对的认真和专业，从不将就。燕林说，卫生是不能马虎的，脏乱差也是绝对不能将就的。8216，食物是最不能将就的。嘟嘟讲，旅途中的指责是真不能将就。非常动情的演唱，来自张静，这样爱了。不知道在这个夏天你追了哪部剧， 不知道追剧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小习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生活细节的坚持也是不想将就的表现。比如刚才聊天室里我就已经看到有人讲说，生活里面牙膏绝不能接受从中间挤，一定要从后面开始挤，这是不将就，是绝对的一种不将就。好了，看看时间，上半场的最后我们来请各位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法式小清新的歌曲，我的小国，来自法国的一支民谣组合。这个歌声你品品看，没有悲伤，只是让人有一种非常舒适的氛围。 Un an de plus que je me caille, ah, ah, je meurs de froid, ah. Un an de plus et je me taille, ouais, et je rêve de te voir. Les nuits sans foi, sans toi, moi j'espérais tout bas. Les nuits sans toi, sans foi, revenir sur mes pas. Ouais, la vie nous sépare mais je te vois, ouais, chaque fois plus proche de moi. Des heures, des jours, des mois, je ne sais pas, si loin de moi, t'es toujours là.Ouais, la vie nous sépare mais j'te vois, ouais, chaque fois plus proche de moi. Des heures, des jours, des mois loin de toi, t'es toujours là. Un an de plus et malgré moi, je reste loin de toi, ah, ah. Un an de plus à user mes petits doigts, ouais, rien, rien que pour toi. Les nuits sans foi, sans toi, moi j'espérais tout bas. Les nuits sans toi, sans foi, revenir sur mes pas. Ouais, la vie nous sépare mais je te vois, ouais, chaque fois plus proche de moi. Des heures, des jours, des mois, je ne sais pas, si loin de moi, t'es toujours là. Ouais, la vie nous sépare mais je te vois, ouais, chaque fois plus proche de moi. Des heures, des jours, des mois loin de toi, t'es toujours là.À te chercher, tête baissée, les yeux fermés, sur ma peau gravée à tout jamais. Toutes ces heures à te chercher, tête baissée, les yeux fermés, sur ma peau gravée à tout jamais. Plus le temps passe, plus je sens en moi ces choses-là qu'on ne se dit pas. Ouais. Plus j'avance, plus je sens en moi ce qu'est d'être loin de chez soi. 就像这首歌一样，其实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但就是足够讨喜。礼物也是这样，哎，我们的画风怎么一下就转到礼物上了？只要你用心就好，不见得需要有多贵，你说呢？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呼吸，转眼间你进入眼底，铃声响起的圆舞曲，暂停了五秒钟的时机，想要一杯长岛加冰，指尖触摸零下的武器，心思微甜的反应，藏在嘴角微笑里，请不要怪我有多么自不在意，也是我缺失的甜蜜，那墙边浅想的秘密，我藏了一个你，请不要怪我有多么小心翼翼，我要将未来交给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非常清新的旋律，一首《长岛嘉宾》，来自歌手21点。长岛嘉宾，长岛冰茶其实不是一款茶，而是一款看起来很像冰红茶的鸡尾酒饮料，在一些地方是很受欢迎的。据说最早是从纽约的长岛一个小小的酒馆走向全世界的。虽然现在的长岛冰茶好像早已经不再只是追求酒精的那种烈度，我没喝过哈，据说是有了很多的变化，但是甜美的口感依然不变。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暗恋，讲述的是表白。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用长岛嘉宾来命名？那长岛冰茶是不是就是甜蜜和勇气的象征呢？甜蜜是爱人的那种心绪，而酒精会让人鼓起一点点勇气，那么酒里的那个冰块呢，让人镇定一下，清醒一点。所以来喝一口长岛嘉宾，深呼吸。那些相爱的人有没有准备好在这个秋天开口表白呢？ Still trying to lose the thought of your face, but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I know we said we'd give each other space, just need to know you're alright. Heard from your mom you got some new tattoos, move out of state. Don't mean no pressure, just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oo much. Are you alright, alright? 'Cause I've been losing. it straight. So I saw the world till I went broke, and tried to not look at my phone. Heard from my mom, you called her and dad to ask how I've been. But I'm still not ready to hurt and angry to let you in. All the feelings faded, we're not strangers. Just because we're not friends doesn't mean I don't care. Are you alright, alright? Don't know how to just stop, used to love you too much. Are you alright, alright? Cause I've been losing sleep, wondering if you're good. So please, just pick your phone up, let me know when I'll stop. Are you alright? See you all. 喜欢这首英文的情歌叫 Alright， 给我们讲述了在分手之后依然牵挂对方的一个故事。其实两个人分手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很受伤又很愤怒，但是伤心也抵不过对彼此的爱，所以会忍不住的打电话给对方问 Are you alright？ 其实彼此之间有矛盾是一定的，有误解也是一定的，说开了两个人都会得以解脱，如果说不开呢，那似乎只有手放开了。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情变坏，人睁睁看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 填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守着等待。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这首深情的歌来自李圣杰，手放开，收录在他200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绝对痴心手放开。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对这首歌里的这句歌词念念不忘啊，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是这样的，当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无法挽回，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手放开，是不再将就，我觉得这才是对彼此都负责，也唯有这样两个人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聊天室里的起个名真难说，我还没媳妇儿呢，你是怎样要想让我帮你征婚吗？开个玩笑哈，但其实我想说，是不是你很多次的手放开给了对方遇到真爱的号码牌呢？给你点个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真的是要给你点赞的。我们需要婚姻，其实本质上是在渴望爱情，是需要爱情，是需要得到爱情的滋养。我记得不久前还看到过一个调查，问说30岁没结婚你会考虑将就吗？当时那个数字应该是37万人参加了投票，大家猜一猜有超过多少人表示不会将就？30万，总共37万人参与的投票，超过30万人表示不会将就。有人还继续问说，30岁了还没结婚，你不会感到很孤独很乏味吗？我有一个朋友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他跟我讲说，你在遇到能够真正和自己进入一段婚姻的人之前呢，如果感到孤独就去养宠物。他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而且刚好利用这段时间培养起了自己更多的兴趣爱好。这是一种多么明智的选择，真的千万不要让将就的婚姻成为了你的枷锁。你呢，不将就的是什么？ 我与你穿过人海拥挤，像有着默契互相吸引，原本散落的碎片你一一捡起，拼凑的没痕迹归还给我的心，星光坠入眼睛，你坠入我心底，还下着许愿，原来你就是那颗流星，翻开我的秘密，继续你发现所有温柔为你藏匿，沉入你的爱意，像更深入沉溺，连同着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两座孤岛相遇是缘分的际遇，我的心。 着许愿，原来你就是那颗流星，翻开我的秘密，期许你发现所有温柔为你藏匿，深入你的爱意，像更深入沉溺，连同着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两座孤岛相遇是缘分的际遇，星芒坠入眼睛，你坠入我心底，还傻着许愿，原来你就是那颗流星，翻开我的秘密，期许你发现所有温柔为你藏匿，深入你的爱意，像更深入沉溺，连同着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两座孤岛相遇是缘分的际遇。 没有人不是一座孤岛，但是两座孤岛会相遇，这是缘分的给予，这种相遇很奇妙。所以泪落心田，当这样的一种缘分没有到时，要静静的耐心的再等一等好吗？泪落心田告诉我，他最不能将就的就是一段不合适的感情，如果两个人不是真的情投意合，那我宁愿保持现在的单身状态特别好。但其实北京五号线也给了另外一种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他说爱情不是所求而是付出，在给予别人幸福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幸福，是这样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刚才这样一首来自陈子晴的《孤岛心愿》当中，读出了生活当中很多的感悟。很多时候我们说缘分是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的。我一直记得钱钟书给杨绛的情书里说，在没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结婚这事儿我没有想过和别人。一段好的感情当中是没有将就这两个字的，而一段好的人生也很少有将就两个字，因为将就就意味着不满意和勉强。往事不回头，未来不将就哈、希望各位可以有更多对生活的把握和底气，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将就不遗憾好吗？谢谢大家今天在聊天室里跟我那么多的互动。巧克力布丁说了，最不能将就的就是选衣服，选择颜色款式布料是不能将就的。小猪毛毛也说，什么事都能凑合，该凑合的凑合，不该凑合的一点都不能凑合。那什么是你不能凑合的事儿？你也没说呀。以后常来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聊聊天好吗？ Hello August，尽管来晚了，但是还是我那句老话，来了就好。他说对自己不能将就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是说该贴秋膘这件事儿了吗？向着阳光在穿着上绝对不会将就。今天也有很多朋友说啊，男人真的好怕过节，不送礼物不行，送了又怕送错。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可以借鉴的礼物哈。大家都知道耳环，有耳钉的，那也有夹耳朵的。其实耳环的款式真的是不要太多，所以如果你身边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女子比较喜欢耳钉的话，那我想你可以选择在每一个像七夕呀这样的节日当中，可以选择给他来一款耳饰，应该我觉得不会错，如果他喜欢的话。各位不将就不遗憾哈，就像最后的这首歌名一样，很坚定的对自己说一声 I can It's great to with you today I can